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本市受高空转西北气流控制，天气转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那么今天呢，洗车指数是这样的，因为明天会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这一时段城区路网交通压力正在上升，环路方面车流比较集中的依然是东西环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流增长比较明显的路段。北部环路除了北五环西段的西向东车多以外，其他路段行驶基本顺畅。联络线方面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的京通快速、建国路，南部的蔡胡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西部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富石路、阜成路，北部的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集中。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梦回清朝紫禁城。北京城留存的清代文物珍品不胜枚举，尤其以清朝皇宫紫禁城为最。故宫中收藏的清代文物哪些最为珍贵？清代的精巧钟表、神秘佛造像背后都有怎样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中的北京城第五季，和您一起探寻清代北京城的传奇历史。第一道题就来了，清代时哪座城门被改过名字？ A. 天安门， B. 朝阳门， C. 宣武门。 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第五期，也是最后一期了。我们要带您了解清代的北京城，啊，请到的博物馆呢是故宫。故宫里头，应该说清代的最有分量、最有价值的文物是非常的多哈。那么一会儿呢，故宫的三位专家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清代时候，您知道我们北京城哪个城门是被改过名字吗？天安门、朝阳门还是宣武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呢，今年我们北京城市广播和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的一个系列活动"又见田园"已经开始了。5月24号下周四，第一期活动会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的御瓜园，采摘和品尝正宗的庞各庄西瓜。所以从现在一直到本周日，您关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能够报名了。下周一我们会公布获奖的名单，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今年北京的博物馆会给大家带来哪些耳目一新的活动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故宫博物院推出了歌谣瓷器展、单士元诞辰110周年纪念展、明星谐珍卡塔阿勒萨尼收藏展，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司徒乔、司徒杰捐赠作品展和戴泽艺术展等等。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169件组出自通州的文物，讲述了通州从远古至明清的历史文化。其中数十件出土文物来自潞县故城的最新考古发现。今天首都博物馆还将推出致敬博物馆活动，以情景互动、音乐赏析、行为艺术等跨界体验，探索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发展之路。中国海关博物馆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推出了“毕忠毕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铜镜展。展览通过近120面铜镜文物以及拓片、典故、诗歌、场景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现了中国铜镜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今天晚上，正阳门管理处将推出关注北京雨燕、策动文化扶贫系列活动，同时关注北京雨燕展览也将正式启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到正阳门管理处的负责人来介绍这个展览。今年北京将不设实体的主会场，让518国际博物馆日不再只局限于固定的某一家博物馆中，只要在有网络的地方，就能通过手机端、PC 端两个端口和博物馆日实时连接，参与到博物馆的文化体验中来。今天有99家博物馆对市民免费开放，其中包括国有及非国有博物馆，覆盖面遍及整个北京城。具体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文博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在稍后的访谈部分，城市文化范儿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也将迎来最后一集，我们一起带您到故宫博物院探寻清代北京城的传奇历史。再来关注最新的考古成果，陕西最近公布了下归城印、平阳城印等八枚秦封印泥的研究成果。封泥也称为泥封，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书的封笺形式之一。封泥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文件保密手段。这次公布的八枚秦封泥研究成果是1995年8月出土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的780多枚封泥中的精品。这八枚封泥呈现的地名都位于陕西省渭南市，这个区域在秦代是首都咸阳的东大门。通过这批封泥的研究，佐证了渭南地区县志历史的发展和历史脉络。来，目光转向湖南。湖南省博物馆日前接受德国人沃特法捐赠的38件珍贵沉船出水文物，这是这家博物馆建馆以来接受数量最多的一次海外捐赠。这批文物打捞自巴考号沉船，包括中国瓷器15件、东南亚陶瓷器23件，其中既有明代景德镇生产的酱釉香炉和青白釉印花碗，也有仿制中国技艺、结合本土制陶工艺生产的东南亚青瓷罐，还有造型独特、用于给佛教云游僧人盛水用的泰国红陶钧池等等。专家说了，这批沉船陶瓷器是明代初期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见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中国最美的古树长什么样呢？您可以去承德看一看。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五道营乡的九龙松近日入选中国最美古树。这棵九龙松栽植于北宋中期，历经六朝，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树高8米1，胸为3米，枝干最长达到了13米4。从外观看，有九条粗大的枝干盘旋交织在一起，枝头好似龙头，树身弯弯犹如龙身，树皮呈块状好似龙鳞，九条枝干飞腾而起，所以被称作九龙松，有天下第一奇松的美誉。说了美丽的古树，再来说说美丽的容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今整形手术在澳大利亚变得越来越普遍。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澳大利亚共完成了约50万例丰唇、注射肉毒杆菌、丰胸等整形手术，因此超过美国，跻身人均整形手术率最高的国家行列。据报道，这股整形热潮可能源于电视真人秀明星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当地的不少演艺人员承认自己这里或那里微调过。不过整形手术的安全性也日益受到关注。 澳大利亚整形外科学院呼吁政府严格管理整形医生的队伍。对智能技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正在天津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尤其是今天举行的世界智能无人机竞速赛。赛事吸引了来自世界九个国家一共40名顶级飞手参与。按照赛事规则，这次无人机竞赛计时采用自动图像感应系统，每轮比赛由四位飞手共同起飞，撞击、漏过障碍物等都会被扣分。另外，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动漫园明天还将举行无人机嘉年华，游客将可以进行无人机操作体验，并观赏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人们常说金钱买不到爱情，但是有钱或许对大脑有益。英国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低收入人群，英国较富裕的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低一半，原因很可能在于他们有财力承担更丰富有趣的文化生活，比如观看戏剧、旅游以及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这有助于防止大脑发生有害变化。研究人员因此鼓励老年人多出去转转，不要总是在电视机前打发退休时光。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公交集团调整了两条快速直达专线，其中快速直达专线129工作日早高峰黄辛庄首发时间由早6:50调整到6:40。快速直达专线136线路将延长到首地浣溪谷小区。随着气温越来越高，冬天的厚棉被该收起来了。夏凉被在床上用品市场变得炙手可热，工商部门提示大家到正规的商场来购买，并且建议您从面料、填充物等方面进行选择。棉质夏凉被干爽透气，但是容易起球，不耐磨。聚酯纤维丝滑耐磨，但是不够透气。填充物方面，化纤材料容易产生静电，蚕丝被透气保暖，但价格比较高。纯棉夏凉被则要防止买到黑心棉。您可以通过对比这些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款，并注意留存消费凭证以备后期维权。爱好天文的朋友请注意了，金星合月天象来了。今天傍晚，明亮的金星将与一弯峨眉月相会，上演金星合月的美丽天象。如果天气晴好，大家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象。一年中行星合月的现象会发生几十次，其中金星合月是观赏效果最好的，但是呢是在大约日落后一个半小时来观看，月亮和金星将会双双沉入地平线以下。所以说要喜欢观看美景和喜欢天体摄影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了，一定要在日落之后一个半小时以前来看。想去赏花的朋友请注意，今天陶然亭公园月季文化节拉开了帷幕，园内的月季园盛春山房栽植了包括风花月季、地被月季等34个品种，23000多株月季，其中包括从荷兰引进的保尔理查德、第一翅等17个新优品种，目前正陆续进入盛花期。另外，陶然亭公园还将推出花艺展示区、手工体验区和童趣绘画区三大互动主题活动。再来关注电影方面，苏伦导演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电影《超时空同居》今天上映。孤男寡女同居一事却因为时空错乱，一个推开门是2018年，另一个推开门是1999年。两人在爱情升温的同时，也面临一个大难题，命运和爱情究竟要如何抉择呢？日本爱情电影《昼颜》今天上映，曾经大热的日剧《昼颜》工作日下午3点通过一段禁忌恋情的故事，道出了婚姻围城的困惑与无奈。电影版的《昼颜》以原班人马的主创阵容再次深度探讨情感观。电影中上户彩扮演的已经离婚3年开始了新生活的沙河，再一次偶遇了斋藤工扮演的北野，两个人的思绪又回到了3年前。喜欢芭蕾舞的朋友请注意，莫斯科大剧院舞剧《海盗》今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莫斯科大剧院

好，主持人。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 非常高兴到这儿来给大家说一说故宫博物院的事情。 哎，太好了，谢谢。还有关雪玲，您好。 你好，主持人。哎，你好，各位听众。 欢迎您。还有张雅静。 哎，您好。 您好。那么我们今天真的是感觉我们的这个节目也蓬荜生辉啊，请来了三位故宫的专家，而且是这个咱们故宫也是这个特别的重视，所以是请三位专家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清代的这个北京哈。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故宫博物院是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宫，也就是紫禁城的基础上，那么清代对于紫禁城来说，它是应该是到了一个末期，算是鼎盛时期吗，林书老师？ 也可以说是鼎盛时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个故宫博物院呢，它跟一般的那个博物馆的特性呢不一样，它有一个最大特性呢，它是一个遗址性的博物馆。 嗯， 因为它是建在明清那个皇宫的基础上。 嗯， 像那个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国家博物馆，它是现代建筑，而故宫不是，故宫是有一个深厚的底蕴，是在明清皇家博物馆的基础，皇家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 嗯， 而那个这就要感谢那个明成祖朱棣。 嗯。 他那个从国都从南京呢迁到北京， 嗯， 这样呢就是1420年呢永乐十八年建成了这个北京的皇宫。 嗯，当时也是故宫的雏形了，是吧？ 基本上可以说 是 基本上也就完成了，基本上就是奠定了大部分的基础，只是个别的殿没有，个别的处没有建，基本上就已经建成了， 再完善一下了哈。 对，到清代的时候呢。他呢就是说这样呢，就是从那个顺治入主中原以后呢，他也是选择了这个明代的皇宫作为自己的宫殿。 嗯，所以说这个故宫实际上是明清两朝的皇宫， 是明清两朝的皇宫。 嗯， 而在那个1925年呢，就是溥仪出宫以后呢，这样呢就马上转变为了博物馆，对公众呢就是全面开放。 嗯， 而那个就是紫禁城建成哈，1420年到今年呢已经是598年，再有两年就整整的是600年了，所以是非常的辉煌的历史。 哦，所以说其实就是从明代朱棣开始建这个故宫开始，这个故宫刚才您说了它的这个整个的形制就已经是比较完备了，这个大概的这个地理的这个范围就已经是这么大了，是吧？ 是的，它整个占地面积呢是72万平方米。 嗯， 它那个南起呢那个午门，北边呢到神武门， 嗯， 东边呢有东华门，西边有西华门， 嗯， 外围呢还有护城河，是非常的完备的。 嗯，那个时候就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三大殿啊，后三宫啊，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最开始建的时候其实这些就已经基本有了？ 最初就已经有了，只不过清朝的时候呢，他是那个虽然是满族入的中原，但是他吸取了汉族的文化， 嗯， 就是都是从经典上的，只不过就是把那个大殿的名字呢改了名字， 嗯， 从那个太和殿、中和殿、 保和殿、 这个名字呢跟明代的不同， 啊， 而后边呢后三宫呢是乾清宫、坤宁宫还有交泰殿。 嗯。哎，一直大家都有说，就是说这个故宫里的这个房间到底有多少？今天也问一下林老师，到底是不是大家传说中的999间半呢？ 嗯，一直是传说是999间半， 嗯， 还有人呢，就是说这个半间呢是在那个文渊阁的楼梯下面有半间。 嗯， 实际上就是说每一个朝代哈，他对这个宫殿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那个建筑的这种变化， 嗯， 有的地方拆了，有的地方又重新加了，所以呢这个数字呢应该是不固定的。 嗯，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最新的统计吧哈，好像是8000多间，并没有达到9999间半。 哦，9999间半那也够可以的了。就 是的， 8000多间也够多的了哈。 是，像那个乾隆呢，就是说对这个宫殿的改变呢，还是比较大的。 嗯，乾隆时期 啊， 乾隆皇帝这个喜好很多哈，这，喜欢这个宫殿有改变，还有书画等等，哎呀，还有钟表之类的佛造像，一会儿各位都会跟我们说到哈。那么。 这个刚才呢，这个林树老师说到了这些这个建筑，比如说刚才这个三大殿啊、后三宫啊等等啊，这些大家在故宫可能是最先看到的，而且是最耳熟能详的。因为如果有导游去的话，一介绍肯定都是先这几个耳熟能详的大殿先跟大家说一下。但是呢，作为游客来说呢，刚才您也说了，这故宫其实有八间多间房，所以这个，这个建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体系呢？林树老师给我们说一下。 嗯，这个故宫的特点吧，因为它是皇帝呢，他是家国一体的，所以呢，前边呢它是正朝，它也是代表的是国家，就指的是这个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呢，像太和殿呢，它就是这个皇帝继位、大的朝会，以及那个清宫的三大节，就是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的时候，皇帝都要在此呢接受朝贺。特别重要的呢，应该是皇帝继位。而皇帝继位的时候呢，以前呢基本上都是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登基，所以呢就是虽然是皇帝继位，但是气氛呢并不是说那种欢乐的气氛哈。只有一次例外。 什么时候？ 只有在那个乾隆当了太上皇，嘉庆呢作为皇太子啊，他继承那个皇位的时候，那一天呢是钟鼓齐鸣，所有的乐器都奏响了。乾隆亲自把那个皇帝之宝传授给了嘉庆皇帝，所以那一天确实是非常喜庆，非常这个对于太和殿那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那个皇帝继位仪式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值得一说的事情。 就是这个乾隆也很愿意把这个位置传给他的儿子哈。就是所以说这是一种很祥和的这种过渡，也不像以前那种什么兵变啊之类的。 是的，是的。 夺位啊哈。 因为乾隆为什么他要传啊，他就是说他只是从他继位，他就是对上天发誓，他的那个他爷爷康熙皇帝呢是继位，他在位呢是61年，所以呢他说他不能超过他爷爷，所以60年的时候他就退位了， 到点就退位了哈。那么其实呢，有关于这个清代的紫禁城，故宫里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而且呢还有很多大家在影视剧里看到的一些宫殿呢，林老师也做了很多研究，一会儿来给大家介绍，还有两位老师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在对宗教的重视下还留下了很多这个宫廷的宗教文物珍宝。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即将出炉，三个录取批次，七种录取方式，24个志愿填报机会，近200页的招生计划。手捧招生简章的您，面对其中玄机却无能为力。5月19日，教育面对面将联合精华学校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邀请专家为您抽丝剥茧，剖析中考招生简章，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小时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科学备考技巧。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天气转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那么因为明天有降雨，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全线，钟楼北桥到小街桥西向东，还有北三环马甸儿到太阳宫桥西向东，太阳宫桥区、马甸儿桥区、苏州桥区的东向西都是车多。那么广安门内大街白广路路口的西向东目前也是车多流量大，北二环雍和宫桥的东向西内侧车道有2车事故，民警正在处理当中，导致了后车拥堵，请您小心驾驶。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梦回清朝紫禁城。清代北京城的建设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初期也就是顺治元年到康熙25年，可以称为修复期，这段时间主要是修复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焚毁的宫殿、城门等。中期是增建期，也就是在康熙26年到乾隆60年增建了许多新的殿堂楼阁、府邸亭台等。后期则是守城期，这段时间是嘉庆元年到宣统末年，新的建筑工程很少。经过清前期30-40年的建设，到了中期，北京城的皇家宫殿无论是前朝还是后宫都已经适应了一个新朝代的需要，甚至比其前代明朝的宫室还要恢宏壮丽，有些城门更改名称，更加显示封建王朝的追求和尊严，其中就包括承天门改名天安门、北安门改名地安门等。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 清代时承天门改为天安门。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紫禁城外朝中心统称三大殿，以下哪座宫殿不是三大殿之一呢？A. 太和殿， B. 保和殿， C. 乾清宫。 好，我们来先看看第一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天安门是改过名字的哈。那么第二道题，三大殿以下哪座不是三大殿之一，太和殿、保和殿还是乾清宫呢？如果刚才听到林书老师介绍的话，其实已经知道了哈，但是还是考考各位吧。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同龙微坐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进入了第五期，跟您一起到故宫来探寻传奇的清代北京城。为您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是故宫博物院的三位研究馆员林书、关雪玲以及张雅静。那么刚才呢，林书老师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故宫的这个宫殿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建筑的。它的一个格局是在清代就形成了哈，现在统计是有8000多间这个房子，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有一座宫殿，林老师您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研究它，做它的这个原状陈列，就是寿康宫。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朋友问到这座宫殿，比如网友新田就说历史上甄嬛住在哪儿，就住在这儿是吗？是就住在这个寿康宫是吗，林老师？ 是这样，就是说甄嬛的原型呢，她可能是根据乾隆的生母来塑造的。她呢是一个文学人物哈。而那个就是，我只能说乾隆的生母是住在寿康宫。 所以说这个你们都是非常严谨的专家哈，不能根据影视剧来往这儿对号入座哈。那就是说乾隆的生母住在这个寿康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宫殿呢？ 这个呢是乾隆皇帝继位以后专门为母亲建造的新的宫殿，也是乾隆继位以后呢在紫禁城内哈就是首次建立的新的宫殿。 这个宫是乾隆，那就等于是清代新建的是吗？ 是清代。从那个乾隆一继位，就是从雍正的13年10月份开始建，一直建到这个雍正的乾隆元年的11月，他只用了11个月的时间就完工了。 建得还挺快。 建得非常快。 他在故宫的大约什么地方呢？ 他呢就位于这个故宫外东路慈宁宫的西侧。 哦。在整个故宫博物院的是什么位置呢？ 他整个在故宫博物院的应该是西边偏北一点，实际上就是出了那个隆宗门。隆宗门的西侧，原来的慈宁花园的北侧。如果皇帝从养心殿走呢，应该是在养心殿的西南一点。 西边，西南一点。 西南一点点啊。 那么您对这座这个寿康宫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那跟我们说说里头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 咱们首先说一说吧，这个它的主人。它的主人呢，就是乾隆的生母。确实吧哈，他是一个有福之人。这个有福之人呢是他的公公，也就是康熙皇帝哈说的。康熙第一次看见他哈是在那个承德避暑山庄。雍亲王呢有一个狮子园。当年呢就是说康熙61年的时候，小那个乾隆呢还是一个11岁的少年。已经被爷爷呢那个养育在宫中。爷爷就带着孙子来到了这个儿子的这个狮子园。主动提出来说我要见一见他的生母。一见之下呢，他马上就说连声说是有福之人。 那这是看面相还是看什么呢？ 就是看面相。所以乾隆自己呢也非常晚年的时候非常得意，就是想到了说的是不是当年爷爷已经觉得要把皇位传给雍正。 所以有这样的 暗示。然后将来他也会暗示，就是说他要预测这个要见一见他的生母。 这样子的。 所以呢，他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有福哈。 嗯， 住在这个儿子儿皇帝为他新建的这个宫殿里头。 嗯， 经历了呢是那个四下江南，在乾隆的这个那个奉陪下哈，四次下了江南。 嗯， 一直到了苏杭都去了，东边呢到了泰山，已经登了顶，西边到了五台山，北边呢、到了盛京去祭祖，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 嗯。那么说到这个寿康宫呢，现在大家发送01020304005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能看到一组故宫的宫殿和文物，其中01就是寿康宫，哎，大家可以发过来看一下。来，您接着说这点。 而寿康宫呢，在那个建立以后呢，它的那个功用呢是非常的明确的。虽然是日常起居的宫殿呢，它是有礼仪的空间，就是正殿。 嗯。 在正殿呢接受皇帝皇后的这个年节的行礼， 嗯， 而后殿呢是他的起居殿，他居住的寝宫。 他等于是当了这个皇太后之后才住的这儿是吧？ 对对对。 哦， 他以前他是从妃子， 嗯， 从妃直升的是那个皇太后， 直升的啊。这是这个寿康宫的这个情况，在这里乾隆还给他祝过寿是吧？ 乾隆给他祝过寿。这个宫殿吧，我还是要说一句什么呀？它的功用非常，它有礼仪空间， 嗯， 有那个礼佛的供奉空间，它礼佛的，还有它的起居空间，还有一个，并且在最后一层殿呢，就北围房呢，当年呢，乾隆还给它建立了一个室内的戏台。现在呢，只不过非常可惜的呢，就是戏台已经不在了，但是遗址还存在着。 哦，那他给他母亲这个建的这个够全的哈， 啊，非常的全， 可以礼佛，还可以娱乐看戏什么的都可以了。 对，特别特殊的地方呢，就是说整个这个皇太后的院子呢，它是三进院落， 嗯， 而其中呢有一间房子呢是称作御座房的，是给皇上预备的， 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皇上呢那个对皇太后呢非常的孝顺， 嗯， 他要以孝治国，以孝垂范天下，所以呢。他每天或者说隔一天呢，他必到皇太后宫呢来问安。 嗯， 这个房子呢就是为皇帝来向母亲问安的时候临时歇脚的地方，也是这个皇太后宫的宫女和太监哈， 嗯， 先行在这儿向皇帝行礼。 哦，就是他每隔一天就来哈， 每隔一天或者是每天来。 哎呦， 这个他并且把这个寿康宫的问安仪呢是写进了国朝公史，作为一种制度来记录下来。 嗯，哦，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这是有关这个寿康宫的，里头很有意思的一些事儿哈。故宫里还有一个很多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乾隆花园，因为之前也有消息说故宫计划是在2020年之前要完成整个乾隆花园的这个内檐的装修修复和展示哈。这个乾隆花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乾隆花园呢可以说是在那个外东路。 嗯，它是 乾隆花园 现在还种着花吗？还是就是一些宫殿？ 当然里头是种着花，但乾隆花园啊是一个整体的建筑群。 哦， 应该说呢它是一个太上皇宫，是宁寿全宫，全名叫宁寿全宫。 嗯， 正式的名称。 嗯， 而现在呢只不过大家呢俗称呢是乾隆花园。 嗯， 实际上乾隆花园它有狭义的意思呢，它指的只是宁寿全宫里的花园部分。实际上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在俗称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扩展了，大家一说乾隆花园基本上也就是指的整个的那个宁寿全宫。 就不只是那个花园，还有那边的一些建筑群都算。 哎，建筑群，然后呢现在呢是主要是作为这个故宫的珍宝馆进行开放。 嗯， 但是呢我们院里呢就是说决定呢就是以后呢是除了珍宝馆还要作为这个太上皇宫来进行展示，恢复成乾隆时期太上皇宫的这个原状。 这个太上皇是指乾隆吗？ 是指乾隆。 就他当太上皇的时候他住在那儿。 他当太上皇，他是为了当太上皇而特别建造的。 啊， 原来这个地方呢也是明代清代也是皇太后的一个居所。 啊， 清代的就是清代和明代啊就是东边和西边哈， 嗯， 都是皇太后宫。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的时候不光是有皇太后，还有皇帝的奶奶，就是太皇太后。 嗯， 所以呢就是按照规制呢他们两个人都要享受这种皇太后宫的待遇，不能合住在一起，所以呢基本上是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 嗯，所以说这个那后来是他们俩都住在这儿吗？还是只有乾隆住这儿呢？ 不是，是这样，就是 在乾隆那个建立太上皇宫之前呢， 嗯， 它是作为皇太后宫来使用，它是那个顺治的皇后孝惠章皇后， 嗯， 居住在这里，而他死后呢，就是康熙的妃子住在这里，老的嫔妃住在这里头， 哦， 一直到乾隆33年， 嗯， 最后一个康熙的妃子是和妃，她去世了， 嗯。 这样呢，就是说这一组宫殿呢，这个地方呢，整个就空闲下来了。于是呢，就是说乾隆呢，就是说决定把这里呢改成了这个太上皇宫。实际上，在他那个60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建造了这个开始了太上皇宫的工程。 嗯，建了多久呢？ 一直建到差不多44年吧，才完成啊。 嗯，那他自己后来住在这儿了吗？ 他自己非常那个遗憾呢。他没有住在这里 哦， 他当了太上皇以后， 建的太复杂了，主要是老 建 不好， 建的非常的豪华 啊， 哦。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养心殿对他来说，他居住了60年是非常吉祥的，他舍不得 啊， 并且他舍不得放权，然后这样呢，他以什么呀？说这个大臣呢到养心殿来上朝啊更方便， 嗯， 所以呢，他那个没有搬到太上皇宫。 哦， 实际上它只是太上皇宫最辉煌的一次使用呢，就是他那个把皇位已经移交给了嘉庆以后， 嗯， 在那个嘉庆元年的正月初4日， 嗯， 然后在皇极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千叟宴。 哦，千叟宴在这儿举行的， 哎，所以第二次千叟宴，乾隆的第二次千叟宴在这儿举行的， 嗯，所以这里知名度也很高哈。那么林舒老师刚才跟我们谈到了故宫里头的很多这个建筑的这个故事，这个要说的话可以说好几天呢，以后有机会再来接着说。其实不管是清代的建筑还是文物，我们其实也经常能够在其中发现很多宗教的元素。应该说这个佛造像在清朝也是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张雅静老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个清代是对这个宗教方面特别重视是吗？ 啊，是的， 啊，当时的这个佛造像总体来说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清代的这个佛教造像活动呢，它总的来说是比较兴盛的。 嗯， 一是因为呢，清代的皇帝他对佛教他是比较扶持，不管他们本人是信仰佛教，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佛教呢都是很尊崇的。 嗯， 第二呢，清宫有一位皇帝对这个佛教造像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皇帝就是乾隆。那在清宫，就是我们 焦点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对，在清宫我们现在保存的佛造像当中呢，乾隆时期的作品占了大多数。 嗯， 因为乾隆他首先呢，他是信佛，因为信佛的皇帝很多啊，比如说顺治皇帝也信佛，还差点出了家。 嗯， 但是呢，不能说信佛他就一定要去造像。 嗯， 另外呢，不能说因为他造了很多像他就信佛。我觉得这两点呢，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嗯。 那我说乾隆皇帝他有佛教信仰，而且呢他不单单是为了政治需要定国安邦才去那个扶持佛教的，因为我觉得呢作为一个皇帝啊，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嗯， 他在很多的场合呢他做的事情呢未必一定与他的个人信仰有关，因为你看他需要扮演各种角色处理各种的事物，我觉得要看一个，尤其是一个政治家他的信仰的话，你不要看他在人前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在人后，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做了什么。 那他做了什么呢？ 对啊，因为你看清宫里面呢有很多乾隆皇帝的佛堂， 嗯， 包括养心殿，养心殿是他的办公室， 嗯， 集各种功用于一身，嗯，那在这个旁边就有一个很小的佛堂，确实是很小，那里面的空间它不是供人参观的， 嗯， 就是乾隆皇帝自己使用的， 嗯， 这显然不是为了政治作秀。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特别，就是乾隆皇帝的陵墓。 嗯， 我第一次去清东陵的时候呢，就到了那个御陵的地宫去参观了一下，非常的吃惊。这个墓的甬道啊，天花板，所有的石板上面几乎都刻着各种佛教的真言咒语，还有佛菩萨的像，包括这个皇帝和这个妃子呀皇后的这个棺椁，这个棺椁外面是上的有大漆的，这个大漆上也残存着密密麻麻的藏文的佛经，是用笔写上去的。 嗯， 所以你可以想啊，他在这个地方他不用表演给任何人看，他也不需要扮演任何的角色，所以我想在陵墓里面依然能够留下来的呢，一定是他

他胸前呢两个手臂是合掌的，其余的两只手臂呢在肩膀的左右，一左一右。右手呢原来是持念珠的，但这个念珠早就不在了，左手持一只莲花。这个菩萨的左肩呀披着一块兽皮。以前我和一个朋友去看展的时候，因为那个朋友当然不是搞这专业的，他说：“哎呀，他说雅静，你看，你看这个观音的这个着装好时尚啊，那个披着那个貂皮。”我说：“那个不是，不是貂皮，这个意思呀，他在宗教里面，这个兽它叫做人兽，人就是仁慈的人。它的那个。”就是从表面上看呢，它的形象像是一个小鹿或者山羊。在传说里面呢，这种小动物呀，心肠是十分的仁慈，经常呢救人于危难之中。所以在佛教造像中呢，人兽皮经常出现在观音或者弥勒的这个肩膀的左侧，就是搭在这个左肩，象征着这个菩萨慈悲的精神，所以它跟这个现代的这种流行的时尚可能关系并不大。这尊像呢装饰也非常的华丽，嵌有各种名贵的宝石和珍珠，做工也非常的精细和规整。在莲花座的下沿呢刻有满蒙汉藏四体文字的款式，明确记载了这是康熙25年康熙皇帝为了给孝庄皇太后祝寿所造的。那这个题记里面提到呢，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赖菩萨感应，万寿无疆。你看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永远呀，要记着我的奶奶非常的仁慈，护佑众生的这种慈悲的心，更要仰赖呢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奶奶长寿安康。就是这么一尊像， 这是这个康熙时候的这个四臂观音像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里头呢还有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是网友佩奇问了，他说最近看到网上说故宫里头有一座特别神秘的佛楼，最近才重新打开过，是有这么回事吗？大家就可喜欢这一些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故事 啊。是的，因为清宫的佛堂确实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神秘，因为这些地方呢，一是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开放，因为里面空间通常都很小，它原来建造的时候就不是为了展示给人看的， 对，人就自己用的，所以就小小的一座哈， 对，很小很小，你进去可能觉得转身都困难，可能你像我们进去工作也都非常的小心，你稍微一不留意，万一把什么东西给碰了，这就很糟糕，有无安全事故。对，所以我想网友说的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繁华楼。繁华楼呢，在故宫的东北角，它是一个特别那个特殊的佛堂建筑。这种佛堂建筑有一个名字叫做六品佛楼。六品呢，其实它为什么叫六品？它指的是藏传佛教的修行次第。有六个。所谓呢就是世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父序、母序，还有大乘佛教六个种类。其实所谓这个品就是六个种类的意思。那这个六品佛楼呢， 大家 在 发送03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栋楼，是吧？ 是的。这个六品佛楼它其实不止一处，我们说这个繁华楼呢是现在里面的一座，其实 在什么位置大概？ 紫禁城的东北角。 东北角。 对，是刚才那个林老师说的，这个宁寿宫，它是其实在宁寿宫这个建筑群里面的东北角，也是那个乾隆皇帝他想着他退休了以后啊，当了太上皇以后呢，要给自己颐养天年，就建了这么一个公用比较完善的这么一个建筑群。 乾隆真想的挺周全啊， 他考虑到自己有这个密修的需要，他要修行，所以他专门在这个东北角修了繁华楼，是供他以后自己来修行用的。那这个繁华楼里面呢一共开间是7间，中间的而且是上下两层啊，上下两层开间7间，中间的这个开间呢是供的祖师，然后其他的六个开间就是按照这个六品来布局的。 它有什么独特的地儿呢？就是按照这六品来布局是吗？ 对，因为它这种建筑形式在乾隆之前和乾隆之后都没有。这个是乾隆皇帝呢，他在比如说像当时有一位他有一个佛教的导师叫做那个三世张家若必多吉，当然也对清宫的佛堂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乾隆皇帝呢非常喜欢这种建筑形式，他一共建了8座，其中紫禁城里面有4座，

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今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总的来看，白天是阴转晴的天气，能见度良好，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呢，因为明天会有降雨天，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梦回清朝紫禁城。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面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真可谓有金城汤池之故。紫禁城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三大殿左右两翼辅以文华殿、武英殿两组建筑，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其后为御花园，后宫两侧排列着东西六宫，是后妃们居住休息的地方。东六宫东侧是天穹宝殿等佛堂建筑，西六宫西侧是中正殿等佛堂建筑。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C， 乾清宫不属于紫禁城三大殿。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清朝时皇帝的正餐有几餐呢？ A 一餐， B 两餐， C 三餐。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不属于那三大殿的是乾清宫，这是正确答案，应该是 C。 第三道题，清朝的时候皇帝正餐是吃一餐两餐还是三餐？各位朋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互动问答吧。另外大家也可以发送01一直到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推送的故宫的建筑以及文物的图片了。 侧耳，天宁寺塔陵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来到了第五期，带您一起到故宫探寻传奇的清代北京城。为您邀请到的是故宫博物院三位研究馆员林书、关雪玲和张雅静。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领略了故宫建筑的恢宏壮观，佛造像的华丽庄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故宫文物里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就是钟表。好几位朋友都说故宫让他们最流连忘返的地方之一就是钟表馆了哈。钟表是一种舶来品，那么在其中也能看到很多中西文化交往的盛况。关雪玲老师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那么清代的这个钟表，就尤其是故宫的钟表里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说到那个故宫的收藏，故宫钟表的收藏，大概它件数呢是有1500多件。 嗯， 这些钟表呢，如果按产地来说的话，就是粗略的分，就应该有外国钟表、中国钟表。 嗯， 外国钟表里边呢，就是又分英国钟、法国钟、瑞士钟。 嗯， 就是这是占比较大多数的。中国钟表呢，又分为那个清宫座钟处做的御制钟，还有广州钟、苏州钟，还有少量的南京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要是从那个 它的特色来说，就刚才您提到了有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个因素，这里就有一些中西合璧的，除了产地非常明确的钟表之外，还会有一些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些钟表。 给我们说说呗，有些什么有意思的 啊？就这样，如果要说到故宫比较就是有名的钟表的话，如果大家参观钟表馆的话，就是可以看到现在钟表馆里就有这么非常有名的两件钟表。刚才雅静也说到了，我们文物是要划分级别的。这两件钟表如果划分级别的话，也是我们的一级文物。那我就先说其中一件，就是叫铜镀金象拉战车钟。 铜镀金象拉战车钟。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好意思，我说的应该是叫铜镀金写字人钟。 哦，写字人钟。 对对对 对，大家发送04和05就能看到，一会儿这个关老师要说的04是写字人钟，05是这个群仙祝寿钟，一会儿也会说啊。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场说写字人钟。 行， 这个写字人的体量是非常的高大。它最高是可以达到2.3米。就是如果我们从底座算到最尖儿的那个地方的话，它是要有2.3米。这个钟表它可以分四层，然后就是它最精彩和结构最复杂也是最为著名的，就是它底层的这个写字机器人。这个写字机器人呢，它做成一个西方一个绅士的这个样子，它那个右手拿着毛笔，它左手扶着这个案子，但是呢虽然他做的非常的精巧，但是这个唯一遗憾的是他的毛笔他是不能自己蘸墨的。他是需要人工给他蘸好墨之后放在他的手里。 他要能自己蘸他就成机器人了。 是是是 那时候没有那么发达。 对对对。然后给他蘸好墨之后放在他的手上，然后他就可以在他面前放的这个纸上就是工工整整的写下那个八个大字，就是八方向化九土来往。 能写八个字呢。 是，而且这个字儿非常的精准，而且笔锋什么的都可以写出来。 这是一个神奇的钟。 是。然后如果我们有机会打开那个钟表的机芯的话，可以看到其实它控制这个写字部分的是三个圆盘。这个圆盘呢的边缘上有那个凹凸不平的这个齿轮。然后这来控制它的笔锋或者那个笔的上下移动的这些动作。然后这是写字人的。 这个现在在钟表馆能看见。 在钟表馆比较显著的位置。 那么大个儿呢。 是 不由得它不显著。 是。然后第二层也就是写字人的上面的部分是它的这个计时部分。 就我们平常看到钟表表盘那样。 对。所以我故宫的钟表也就有这样的特色，虽然是叫钟表，但是它的计时部分有时候并不是占据非常主要的这个一个位置。 就是上下的这些玩意儿比较大。 对对对，所以很大程度上像故宫的那个钟表更像个大玩具。 真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在这个计时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敲钟人。就是这个人他一手拿这个钟锤，然后他面前有一些钟碗，就是可以发出声响的这个。如果这个钟表是在3点、6点、9点、12点的时候，他会报时，就报时完了之后，这个敲钟人他就可以来演奏音乐，就敲出非常美妙的这个乐曲声。然后这个钟的最顶层，也就是第四层，他有两个人，就是我们乍一看的话，好像是在跳舞。这个跳舞人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圆筒，但是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如果这个开动之后，这个钟表，这两个跳舞人他分别向外旋转。一开始的时候两个是挨在一起的。他向外旋转的同时，他的距离就拉开两个人的中间。随着他距离的拉开，他手里的圆筒就展开了，变成一个横幅。这个横幅上就写着万寿无疆。 因为我感觉那时候的钟比现在的钟好玩多了。 是，从观赏性来说，它的确是非常的有价值。 它真的是又会写字儿，又会跳舞，还能报时，还能拉横幅。 是。 这是写字人钟的一个情况。 对，这个写字人钟是英国制造的。当时就是制造这个钟表的这个人叫威廉森。据记载呢，他做的这个写字人钟进到 清宫里边不止这么一件， 嗯， 还有另外的其他的几件，据说是乾隆皇帝把另外的几件还进行了改造， 嗯， 除了能写汉字的， 嗯， 这个机器人之外，他还让他能写成，满文、蒙文、 哦、 这样的字体， 哦、 遗憾的是，那些钟表现在我们都已经见不到了。 这乾隆用现在话说，成会玩儿、嗯、 啊， 会玩儿。 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 啊、那么这是这个写字人钟，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群仙祝寿钟、 嗯， 这是我们发送零五就能看到这个钟哈，这是一个什么钟呢？ 嗯，群仙祝寿钟 也是一个很大个儿的，我看、 也是一个大个儿，它的高度是有1.85米。 哦， 嗯，这个上边的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写字钟，它是英国制造的，这件呢是我们清宫座钟处制造的。 嗯， 这 咱自个儿做的， 自己做的， 所以古色古香的城楼哈。 是，这个钟表制作，就是从外形上看是非常精细，然后整个那个。建筑上的那些栏杆啊、柱头啊， 好细哦， 对，甚至细到连它那个屋脊上的那个稳兽， 嗯， 都有模有样的都做出来的，是非常的逼真的， 嗯。 但是就说它最精彩的地方，也不是说它的计时部分， 嗯， 它最精彩的地方也是跟写字人钟一样，是它的变动的这个地方， 嗯。 然后是这样子。 在那小屋里头有人能出来能跳舞 是 吗？ 是的，他不是跳舞了，就是他上层、嗯、这个门平常是关的，就是最上层的这个、 嗯、 等到报时的时候呢，这个门会打开，就这个三个人也是刚才说的会敲钟的， 嗯， 他就缓步的走出来、 哦、 他走到就设定的位置之后他就停住了，停住之后然后等到也是三点、六点、九点、十二点报时的时候， 嗯， 他再开始敲击他的那个钟碗、 嗯、 来开始报时， 嗯。 然后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就是他钟盘的左右两边， 嗯， 也都是一个活动的景观， 嗯， 活动的景观是这样的，左边的这个景观里呢，是一个寓意，海无天仇。这么一个吉祥寓意的这个景观， 嗯， 它右边的是呢群仙祝寿的这个景观， 嗯， 然后它具体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是那个敲钟报时了之后呢，就是当时它那个报时系统和这个音乐系统就开始联动了， 哦， 联动之后就是我说的这个左右景观的这些人就开始活动了。就左边的这个景观箱里有漂浮在云层里边的这个仙人，这些仙人呢他就缓慢的就由下向上，他就升起了，他升起的同时呢就是突然间底下的海水里边就裂开了一个洞， 嗯， 这个洞口里就升起一个楼阁， 嗯， 就寓意着这个海无天仇， 嗯， 然后右边的这个景观箱里呢就是这个有老寿星扶着拐杖， 嗯，来祝寿哈。 哎，对，接受就是这些祝寿。 从故宫收藏的这些精美绝伦的钟表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啊、宫廷对西洋的工艺技术还是很感兴趣的，是吧？ 是的，是的。 而且您也说了，乾隆自己还会就要求工匠来改装一些西洋的钟。 哎，是的， 能做出就是适合我们自己国人欣赏品味的这些东西是吗？ 是最主要，他要是制作也罢，是改造也罢，是要符合乾隆自己的审美的。 嗯， 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审美观。 他会提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他的要求是这样的，比如他可能从具体的式样上，他就要介入。 嗯 嗯，就是或者是在制作过程中，你遇到什么样的用到什么样的材料。包括就是制作过程中就是这个栏杆的高度啊、 嗯、 是不是合适啊，这些他都会进行干涉的。 哦，所以说他这个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西洋的技术传入了这个中国之后，也是跟咱们这边的这个技术进行了一个融合哈。 是这样的、 所以说您刚才专门挑出来跟大家讲的这写字人钟是英国造的，但是群仙祝寿钟就是清宫造办处自己做的。 是的，是 大家就是把这个技术拿进来融合之后，我们自己也有了这个新的发展哈。 是的，是的 啊。好，那么说到这个，刚才呢三位老师呢跟我们说到了关于故宫的建筑、故宫的佛造像以及这个故宫的钟表，那么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正日子518，那么今年的这个主题呢也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其实呢不管是开放的新区域还是展览的活动文创产品，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故宫一直在探索新方法让更多的人了解故宫。我们也了解到今年故宫在国际博物馆日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有系列的宣教活动，让特殊的儿童中小学生来到紫禁城参与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主题参观互动课程文物保护体验，还有故宫的志愿者为观众提供专馆讲解参观咨询主题宣讲等等服务，还有国家大剧院的民乐演出也会带来别样的视听体验。在这个建亭广场根据故宫藏的清明上河图研发的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也会拉开帷幕，巨幅的互动长卷，还有孙杨店沉浸剧场、虹桥球幕影院三个展厅都是融合了多种高科技的互动艺术，构筑出了真人与虚拟交织、人在画中的沉浸体验。在这个延禧宫呢，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有很多的展品也是首次展出，让人耳目一新，能够让大家领略到三朝御窑瓷器不同的风格。在神武门楼的这个展厅燕德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砚精品展也拉开了帷幕。另外呢，数字故宫也发布了多项视听新体验，记录养心殿研究保护过程的高分纪录片故宫新事第二集也发布了，故宫出品 APP 之紫禁城祥瑞 PRO 也全面升级，同时还推出了什么玩转故宫的小程序等等等等，以轻应用玩转大故宫，让很多的这个新方法能够连接新公众。故宫也是推出了很多这样有意思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啊，真的故宫这有这个万千的这个藏品，有很多要跟大家聊的，希望以后有机会才能请到三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希望能够请到更多故宫老师来做客。谢谢三位老师，谢谢。 谢谢，谢谢。 那么故宫呢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历史和文化的宝库。生活在快速发展的北京，故宫似乎正应了那句话，你见或不见，它就在那里。而它在这里，我们就能感受到快速发展，繁华忙碌的北京城的历史脉搏，一直在默默地稳健地跳动着，为更多人打开尘封的历史，更续写着新时代的故事。好，节目最后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梦回清朝紫禁城。清宫饮食由内务府和光禄寺管理，而御膳房是负责皇帝饮食的专职机构。清宫饮食制度严格，不仅有专门的厨师、专门的膳房，还有一套先祖留下来的膳食制度，有严格的份额规定，即每人每天有固定的米、面、肉、菜及调料，称为口份。如皇帝每日份额有盘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等。清代帝后平时吃饭称传膳、用膳或进膳，各自有膳房备膳，并且独自用餐，一日2餐正餐，早膳上午8点，晚膳下午2点。两餐正餐之外还有酒膳和各种小吃，一般在下午或晚上。平时皇帝每膳20多品菜肴，4品主食，2品粥或汤，主食是贡米新麦，就连做饭的水都是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运进宫的。今天第三道题就是 B， 清朝皇帝有2顿正餐，您猜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国际博物馆日的系列特别策划博物馆中的北京城呢，第一到第五集也到这里呢，辽金元明清，我们带大家一起领略了各个博物馆里不同时期的这个北京城的风貌。通过这些文物、这些展品，我们也了解到了当时北京城的这个社会的风貌哈。那么在这周六和周日呢，我们也会集中播出这5期节目的